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节目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要从一场展览开始说起。这就是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荣宝斋联合主办的张大千艺术展。最近这个展览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张大千的作品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都展出过很多次，那这一次的展览带来了哪些特别的展品呢？关于张大千这位著名画家又有哪些传奇的故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这次国博的张大千艺术展一共展出了100多件作品，分为汲古德新、临摹敦煌、大风堂收藏、大千师友、大千用印这五个单元。国家博物馆的馆长王春法介绍说，这一次的展览展出了张大千不同时期的代表作，比如《龙泉寺简书图》《华山云海图》等等，同时还展出了张大千所收藏的一些古代绘画珍品，比如陈洪寿的《右军龙额图》、石涛的《长安雪霁图》等等。通过这次的展览，可以让观众对张大千的艺术道路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了。大家都知道，张大千呢是当今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一位艺术巨匠，同时他也是一位极富个性、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作为一位艺术家，关于他的趣闻轶事数量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美术史甚至是世界美术史上都是很罕见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简单说一说张大千的生平故事。张大千生于1899年5月10号，1983年4月2号去世。他的祖籍是广东省番禺县，出生地是四川省内江市。张大千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原名叫张正全，又名单字一个元字。而这个名字的来头呢，传说是因为他母亲在他降生之前曾经梦到一个老翁送了一只小猿猴入宅而来。张大千少年时代的生活就充满了戏剧性。1916年，他到重庆求学，放暑假的时候在回内江老家的途中曾经被土匪绑去，当了100天的绑票。而历险归来之后，张大千本来想到上海的二哥那儿去寻师学画，但是呢父母不同意，他只好在1919年去了日本京都学习染织。在结束京都4年的学习之后，他又回到了国内，而他回国的主要原因其实是为了祭奠他早逝的未婚妻谢顺华。这是一段两小无猜的纯真感情，未婚妻的去世也在当时重重地打击了张大千，所以他一回到上海就立志出家，去了松江的禅定寺，法名就是大千。当然后来不久他就还俗了，不过呢张大千这个名字就是从这儿来的。有人说画家是一个很清贫的职业，很多著名的画家生前都曾经非常穷困潦倒，而张大千却是画家中的一位幸运儿。他20多岁的时候，在画坛的名望就已经直逼海派盟主吴长硕了，之后又有了南张北齐的称号，张就是张大千，而齐就是齐白石了。1949年之后，张大千栖身海外，在世界各地频频举办画展，也被国际艺坛赞为是东方之笔， 可以说是名声赫赫，风头无两啊。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知道全世界拍卖成交额最高的艺术家是谁吗？说起来2017年的数据汇总目前咱们还没看到，不过我们之前聊过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是在去年刚刚拍出了天价。那我们跨过去年往前看，有数据可考的2016年，放在全球这个范围内，张大千作品的拍卖总额是超过了毕加索、安迪沃霍尔等著名艺术家，他就是全球拍卖成交额最高的那个人。有人说了，品味这件事是会改变的，电子设备、互联网等新兴事物的发展正在世界各地造成了文化观念的巨变，但是张大千所代表的千年艺术传统却表明中国文化品味的传承会持续更久的时间。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从国博的张大千艺术展开始聊起。说起来，张大千的画展画作一直以来都是备受追捧，但是人们对他本人的评价却不是那么的意见统一。喜欢他的人比如徐悲鸿，赞叹他是天纵之才，500年来第一人。而不喜欢他的人呢，比如傅雷，说他是投机分子，认为他的作品俗不可耐，趣味低级，仕女画尤其如此。人们之所以对张大千的评价如此不同，有一件事占了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假造古画。我记得前几年有一场关于张大千的艺术座谈会，在会上著名的书画鉴定家傅申就和张大千的外孙女萧柔嘉、外孙萧自明等人一起追忆张大千。傅申被业内认为是研究张大千的权威，而他在谈及张大千是作假高手这个头衔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张大千应该和一般的造假者区别开来，他不是以作假画为职业，而是为了征服古人，假画是他沿袭古人的副产品。傅申当时就讲过一个张大千忽悠黄宾虹的故事，说当年啊，张大千由他的两位老师带着到处去看古画，去认识当时的权威，其中的一位权威就是黄宾虹。当时黄宾虹啊已经50多岁了，而张大千呢才20岁出头。他得知黄宾虹有一张石涛的作品后，想借来临摹，但是黄宾虹没有借给这个毛头小青年。张大千呢有点生气，你不借给我，我也可以画。他就在别处找来资料学习，然后画了一张石涛的作品，还盖了一个假的石涛印。随后呢，这张画就挂在他老师李瑞清家里。有一次黄宾虹去拜访李瑞清，一看到这张作品就心生喜欢，求李瑞清让给他。老师心里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当然不好意思出让。黄宾虹硬要买，李瑞清想了一个方法，说你不是有一张石涛吗？拿那张石涛和这张交换。黄宾虹居然答应了。交换之后，张大千又去拜访黄宾虹，发现这张自己画的作品就挂在黄宾虹家里，东看西看，然后摇头跟黄宾虹说这画是假的。黄宾虹不相信，说这么好的一张石涛，你怎么说它是假的呢？张大千往口袋里一掏，图章都带来了，而且画的背面啊还做了记号。从此黄宾虹对他是另眼相看。的确，张大千虽然擅长作假，但是他和大部分造假者不同，常常亲自指出哪些假画出自他之手。根据傅申的了解，1968年密歇根大学曾举办过石涛大展，当时专家就邀请了张大千前往，他现场看了看，走到一张画面前，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跟身边的人讲， 这画是我画的。走到另一张画前说，这张也是我画的。附身说，很多画假画的人避讳都来不及，但他根本不在乎。他公开指出，那些假画是在挑战古人，挑战石涛，也是在挑战当今的专家、教授以及博物馆的专家们。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著名画家张大千和他的作品。之前咱们也说了，在2016年，张大千的作品在全球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是成交额排名第一的。那第二名是谁呢？毕加索。一说到毕加索，在他和张大千之间还有一次非常有趣的会面和交流。那是1956年的时候，张大千57岁。这一年的6月，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在巴黎的东方博物馆隆重举行。他本人是亲自前往展场，主持了开幕典礼。7月份，张大千进作展又在巴黎的近代美术博物馆隆重举行。当时，欧洲艺术界的扛把子人物就是毕加索。那个时候他正定居在法国尼斯的别墅中。张大千到了法国就提出想要会一会毕加索。他出发之前身边就有朋友婉言劝他，你要考虑毕加索的脾气，他的为人和他的作品一样古怪啊，你要考虑自己的身份，他代表西方，你代表东方，万一吃了闭门羹，岂不令整个东方失掉颜面吗？可是张大千偏偏要试试撞枪口。当时他去参加自己的画展是带着夫人徐文波一起出席的。夫人多年后回忆当时的情形也说，他得知张大千要带他一同出席，非常意外也非常兴奋。为了这次出行，他是在香港赶做了几件新款式的旗袍，结果在巴黎惊艳全场，赢得了穿饰不失现代感的东方古典美人的赞美。画展大获成功，张大千也决定继续带着夫人一同去硬闯毕加索的画门。结果呢，硬闯也大获成功了，夫妇二人受到了毕加索的热忱接待，共进午餐，欢谈艺术，又是赠画又是拍照，度过了一个愉快欢乐的下午。会面的第二天，消息传出，当代东西方艺坛两大宗师欢聚于巴黎，这绝对是头条新闻了。他们的合照也是遍见于欧美各国的报章杂志。那之后，每次接受采访，张大千总会婉转地谈到，西方社会尊重女性，徐文波陪同他造访毕加索，对他们夫妇的接待增添了很浓的人情味。张大千拿着当天拍的照片对记者说，听说毕加索在家里从来不穿上衣，仅着一条短裤，赤膊赤脚，那天大概给我太太面子了，他穿了一件条子花纹的衬衫，而且穿了长裤皮鞋。我也听说毕加索一向不喜欢别人为他照相，但我太太拿出相机问他可不可以给他拍照，他情绪特别好，立刻邀我们到园子里去照相，拍了好几张，还让我们一起戴上面具拍了化妆照。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网上搜一下这些照片，您会看到毕加索果然是穿了一件红条纹的上衣，用现在的眼光看啊，还挺清新时尚的呢。据说在那次会面的十年之后，毕加索还收到了张大千从巴西寄来的礼物，是两支毛笔，那是从2500头三岁牛的耳朵中精选出来的牛毛做的八支毛笔。张大千把其中的两支送给了毕加索。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节目一开头啊，我们说到了国家博物馆的张大千艺术展。这个展览呢，分成五个单元，其中一个单元叫临摹敦煌。这个单元的展品系统展现了张大千临摹敦煌的经历，而这段经历也使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极大的转变，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生动，线条流畅而富于变化，肤色浓艳又不失端庄，他的作品从此和单纯的文人画风拉开了距离。敦煌石窟是咱们国家著名的艺术宝库，而张大千可以说是第一位将敦煌艺术大规模介绍给世人的画家。1941年5月，张大千带着家眷门生从成都乘飞机到了兰州，再转到敦煌。去往敦煌的途中是非常艰辛的，当时的河西走廊还是荒蛮之地，人烟稀少，道路条件也很差，而且贼寇盗匪肆虐。张大千历经千辛万苦才到了敦煌，他原定在那里待上三个月，但是刚一看到莫高窟藏经洞里的唐代仕女图，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于是也改变了计划，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待上两到三年。莫高窟的千佛洞矗立在风沙大漠中，已经有千年之久，残破境况可以说是目不忍睹了。千佛洞在张大千到来之前也曾经有过编号，那是一位法国人做的，但是编得凌乱而无序，因为他编号的目的只是为了摄影，而张大千重新编号是根据祁连山下来水渠的方向，由上而下，由南至北，再由北向南，一共四层，有规则地编了309个洞。现在我们去敦煌游览，如果顺着大千先生编的号，也不会走冤枉路，一天之内可以浏览完毕这309个洞窟。光是清沙和编号这两项工作，张大千就率领弟子们辛苦工作了整整五个月。1942年春夏之际，他们再次来到敦煌，正式展开了壁画的临摹工作。敦煌壁画临摹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客观临摹，就按壁画现存面貌如实再现，旧就旧，破就破，不加任何的主观变动。第二种是经过调查，会把残破的那部分画出来，不过色彩仍然是古旧的。第三种就是复原临摹，也就是说恢复壁画初成时候的鲜艳面貌。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摹基本上都是采用的这第三种复原方法，他追求原形原色，临摹品和原壁画大小比例相同，色彩鲜艳如初。据说他们当初带去的纸绢尺寸都不够大，为此张大千又专程到青海的塔尔寺重新聘请了七位唐卡画师，专门调配研磨矿物颜料和制作画布，耗费了黄金5000多两，用了20年才还清了这笔债。敦煌之行开拓了眼界，大千艺术可以说是攀上了更高一层的境界。而在此后的岁月中，张大千也将临摹品展出于世界各地，向世人介绍了敦煌艺术的魅力，同时他也把珍贵的临摹原件交付给了祖国。关于张大千实在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聊了，那今天呢时间有限，我们就先聊这么多，不过大家还是可以抽时间去国博亲自看一看这些艺术瑰宝。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自由穿行梦想里啊。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要杀到朝鲜，人民的树林里到处的万百不灭的树，在高高的山岗上有我的国粹好兄弟，没有姐姐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要杀到朝鲜，在秘密的树林里，保住了万代不灭的宿命，在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国粹好兄弟，没有谁只有穿着的民族心，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 湖。